第223集，我没有爸爸了，不能再没有你了。人已泪如泉涌，已然模糊了视线。他不断地按压着任向荣的胸膛，交叉配合着人工呼吸，却不能换回一丝一毫的回应。 啊！任队长！ 任毅浑然未闻，依旧不停地做心脏复苏，一下，一下，哪怕精疲力竭，哪怕双臂酸软，也不肯停下。之后到达的中队从楼梯的另一面升起云梯，在开启的窗户里看到了任毅。他们翻窗而入，把几乎瘫软在地的任毅拽开，将任向荣和龚应贤从窗户里抬了出去。很多人在任毅耳边说着什么，或急躁，或迫切，或担忧，但任毅一句话都听不见了。 任毅， 队长，任毅， 先 去医院吧。 任毅伸手徒劳地想抓住自己的父亲，可模糊的视线里什么也没有，整个世界都在眼前轰然坍塌，尘沙四起，遮蔽了所有的光，带来仿佛永不会弥散的黑暗。任毅忘了思考，忘了行动，他恍然间被人架起，炼狱般的热浪在远离，浑浊的空气被替换，耳边是喊叫声、刹车声、警笛声、脚步声，声声杂乱。他仿佛从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，可他已经放弃了感知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一个人走到了他面前，蹲了下来。任毅茫然地看着前方，眼底没有焦距，看不清对方的脸。这个人用一种仿佛不知如何组织语言的艰难的口吻缓缓说道： 老队长，是醋。 他似乎丧失了语言能力，好半天都说不出下一个字。良久才道： 他没有遭罪。 任毅依旧茫然，似乎没有听懂。那人把一个微微发热的东西塞进了任毅的手心，哽咽着说： 里面有老队长最后的话。 说完他起身走了。任毅低下头，认出那是一个手机。他看着那个血红色的播放键，绵软的手指轻轻触碰了一下，短暂的停顿，一个女生快速说道： 你好，119指挥中心，有什么可以帮您？ 小同志，我这里着火了， 请将您的详细地址。 你听我说，你一个字都不要说，听我说，然后记清楚了。我是退役消防员，我现在在盐田路8号寿康养老院，离我这里最近的是八里消防队。不要走阳光路，那里变道车道狭窄，容易堵车。院外大门左侧和东南门各有一个市政消防栓，楼内每层有2个消防栓。起火点为3楼西侧倒数第5间的茶水间，煤气罐爆炸起火。这里的家具和装饰大量使用聚氨酯，消防车到的时候一定已经失控。救援重点是阻断火势蔓延，水枪要封堵起火点上下左右4个方位的房间，到了之后先在西南侧架云梯。啊，这边住的都是腿脚不便或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，无法自行撤离。 先生，我已经通知巴里消防队赶往事故地点，请问你现在是什么情况？能够自行撤离吗？周围过火了吗？ 我腿脚不好，跑不掉了。我有话想跟我儿子说，他也是消防员，他是中队长的。 你说。 任毅，我这回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你了。 要是不能，现在说的就是遗言了。你老觉得我挺亏的，好不容易退休了有病了，我不这么想。真的，我跟你说过，能活到现在，这运气就跟偷来的一样，我知足了。可是呢，我也不愿意余生都困在这把椅子里，困在这具病体里，所以我没什么遗憾的。这火是老对手啊，也是老朋友了。火里来，火里去，我赢了火这么多回，也该让他赢我一把了。人鱼，有你这个儿子，是爸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儿。你什么都好，真的。你不愿意结婚的原因，我知道。你给我能瞒住你老子吗？我都知道，我不勉强你，只要你幸福，只要你能找到人照顾你陪着你啊，怎么都行。小龚警官，很好很好啊。我呢，我要去找你妈了。儿子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啊，我去找你妈了。 录音戛然而止，手机脱手掉在了地上，任意抱住脑袋痛哭失声。 老队长的报警内容非常重要，给巴黎消防队至少节省了宝贵的3到5分钟。 在这种大多受困者都是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的情况下，没有造成很大的人员伤亡，是不幸中的万幸。 哎呀，老队长一生对消防事业贡献无穷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的仍然是救人，是我们全体消防人的楷模。总局已经决定为老队长追加烈士一等功。 任毅，你要节哀，尽快振作起来。你父亲对消防事业的热爱就由你来继承了。 这些面目有些模糊的领导们说的话，任毅听着应和着，但几乎一句都没听进心里。送走了领导，任毅慢腾腾地坐回原位，喝了一口已经冷掉的茶水，苦涩入喉，回味也无感。2天了，他好像做了一场没有止境的噩梦，到现在都不知道眼下所处的是否是现实。他无法相信他爸不在了，他总觉得拿起电话他还能和他爸聊聊天，趁着休假还能带上些好吃的去看看他爸。怎么会一夜之间全变了呢？他怎么会突然就没有爸爸了呢？他不断地回想起他和他爸的最后一面，两个人吵得面红耳赤，不欢而散。其实当天他就后悔了，他都已经想好了要当面道歉，要好好哄哄这个倔强的老头。父子俩喝上2杯酒，就什么都过去了。为什么他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？他妈妈临终前让他照顾好他爸，他有照顾好吗？ 他爸活过了最危险的职业生涯，却殒命在应该颐养天年的退休之后。他爸在火里救了那么多人，却救不了自己，太不公平了，太不公平了。是啊，这世上哪有什么公平？为什么善没有善报，恶没有恶报？为什么破坏那么简单，保护却那么难？任一呆坐了良久，才搓了搓脸，站起身离开了房间。他现在在医院，这几个月频繁出入医院，唯独这一次自己不是那个躺在病床被探望的，而正好相反，他是那个去探视的人。总局领导之所以到医院来，并不只是为了见任一，还来探望在爆炸中受伤昏迷的陈小飞。而仁义除了要处理他爸的善后之事，其余时间都在医院守着供应线。仁义轻轻推开门步入病房，供应线躺在洁白无垢的病床上平稳地呼吸着。仁义坐在床边定定地望着供应线，他的刘海软软地垂在额鬓，皮肤如玉一般莹白通透，嘴唇则像薄粉的花瓣，面上最重的颜色来自风俏般的眉和灵雨般的睫。他睡得如此宁静，睡容像画一样美好，谁能想到他两天前经历了什么。医生告诉仁义，龚应贤除了吸入毒烟和腿部烧伤以外，还因为应激引发了休克，再晚一点送医就会器官衰竭，救都救不回来。仁义不敢去想象龚应贤当时的心情，龚应贤那么怕火，怕到连热餐都排斥，怕到看见火灾后的现场都会吐出来。火是纠缠龚应贤19年的梦魇，是折磨他一生的恶鬼，带给他这辈子最深的恐惧和绝望。可他为了救自己的父亲，义无反顾地冲入了火场，还把防毒面具和防火毯都让了出去。他当时该有多么害怕，多么无助。他吸入毒烟的时候一定很难受，他被火烧伤的时候一定很疼。他是不是在想着自己什么时候能去救他，他有没有后悔那样莽撞地闯入地狱？仁义想着在大火中痛苦绝望的龚应贤，想着他恍惚之际说的那句“叔叔，救救我”，只觉肝肠寸断。19年前的龚应贤，19年后的龚应贤，为什么一个人要承受这么多磨难？他曾是一个好孩子，现在是一个好警察，他做错了什么？仁义颤抖地抚摸着龚应贤的脸，以指尖获取的那一点点温度来抵御千军万马踏身而过的痛。他干到涩痛的双目已经流不出眼泪了，只有体内好像在流血。他缓缓伏在了龚应贤身上，却不敢用力，似乎床上的人琉璃易碎，稍有不慎就要化作齑粉，再也消失不见。 应贤，你醒醒吧， 你醒醒吧，我已经没有爸爸了，我不能再没有你了。 四野寂寥，回应仁义的只有宫应贤跳动的心脏。